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，繁忙的工作，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，在平淡中找寻快乐，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。北京时间下午4:00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。 好消息，集美家居卢沟桥商场8月25至27日秋季装修盛会，届时满千赠百，满万赠千，金蛋免费砸，2倍积分满额送家电，购物循环抽家电大奖，详询8386-6202。 终于盼来了，涿州东风启辰 4S 店搞活动了，本周六全程联动，金融购车2年零息19800，轿车开回家，地址107国道交警队北行300米路西，电话366-9210。 959资讯快报。 日前，央视《美丽中国乡村行》走进涿州市，以围绕德信之城赴美涿州的宣传主题，通过拍摄楼桑庙村的三义宫、少村花田、四个庄村的油葵小镇、光阴小镇、鲟鱼基地、鲟鱼美食以及其他推荐特色等，通过外景主持人和游客的参与体验涿州的丰饶物产，展示涿州不一样的旅游特色。摄制组拍摄了本市大量的乡村美景，经过后期制作后，预计9月份在央视7套播出。近日，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，贯彻落实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精神。会议结束后，播放了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正风肃纪纪实专题片《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》，全局广大党员干部共同进行了观摩学习。为切实增强涿州市天宝集团全体党员干部的使命感、责任感，开创集团党建工作新局面，近日该集团召开接收预备党员大会，天宝集团负责人要求全体党员强化责任意识、目标意识，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共同把集团的75计划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，为实现百年天宝、百年品牌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。我是赵珊珊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。 服务人民，奉献社会，传承文明。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，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，12天带您游遍香港、澳门、广州等南方6省8地，参与文化艺术展演，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。咨询电话03123800611，15200086661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 的头发，思念刻在墙和瓦。如果感情会挣扎，没有说的儒雅，把挽回的手放下。镜子里的人说假话，违心的样子你决定了吗？装聋或者作哑，要不我先说话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。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，

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号召啊，此时正在收听的听众有福利了。九九联手爱姆斯移民，每月呢给我们有意向移民的听众50个免费到希腊移民考察团的名额，欢迎大家拨打移民专线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。移民呀、移民希腊，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希腊的教育问题了。希腊现代教育很发达，诸多国外著名的学府在当地开办直属分校。作为欧洲文明的起源地呢，希腊在数学、艺术、哲学、神话文学等方面呢，都有是有目共睹的。此外呢，持有绿卡未满18周岁的子女，在当地上学6年可直接入籍，成为欧盟公民，可自由通行欧盟各个国家，享受当地的福利待遇。有人说啊，说一生一定要去一个地方让你怦然心动，那个地方呢一定是希腊。3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，25万欧元购房，100%获批，一人投资3代永居，26个申根国家呢可以自由出入。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，前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啊，18901196670。同时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。 紧紧握着我的手，再三说着珍重珍重。当你深深看着我的眼，再三说着别送别送。当你走上离别的车和站，我终于不停地呼唤呼唤。眼看你的车子越走越远，我的心一片凌乱凌乱。千言万语你还来不及说，我的泪早已泛滥泛滥。从此我迷上了那个车站，多少次

却是他的面容，说来是在嘲讽，我不太懂，偏渴望你懂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，我的使用不痒不痛，蓝色透红，空洞了的瞳孔，终于掏空，终于有始无终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骗没懂都有恃无恐，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，握在手中却迷失于指缝又落空。